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的四天王护国品第22。好，你已经念到中间了，我们继续念下去。尔时世尊复告四天王：汝等四王及于眷属无量百千俱值那于多诸天大众，见彼人王能若能至心听是经典，恭敬供养，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者，应当拥护除其衰患，能令汝等益寿安乐。若四部众能广流布是经王者，于人天中广作佛事，普能利益无量众生。如是之人，汝等四王常当拥护，如是四众勿使他缘共相侵扰，令彼身心极尽安乐。于此经王广宣流布，令不断绝，利益由今尽未来际。尔时多闻天王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我有如意宝珠陀罗尼法，若有众生要受持者，功德无量，我常拥护，令彼众生离苦得乐，能成福至二种资粮，欲受持者，先当诵此护身之咒。即说咒曰：南无波斯拉摩那耶摩诃诃拉舍耶丹智他啦啦啦啦咕噜咕噜曲噜曲噜曲噜曲噜萨瓦萨瓦杰拉杰拉摩诃毗揭拉摩摩诃毗揭拉摩摩诃诃拉舍诃罗刹诃罗刹独曼谢利胜萨婆萨多难遮娑哈。世尊，诵此咒者，当以白线咒之七遍，一遍一节细之肘后，其事必成。因取诸香，所谓安息、旃檀、龙脑、苏合、多杰罗、熏露、皆须等分，合合一处，手执香炉，烧香供养，清净澡浴，着仙洁衣，于一境室，可诵神咒：勤我破失罗，莫那天王。即说咒曰：南无波斯罗摩诺耶，南无塔那陀耶，陀尼索拉耶，阿揭彻阿波罗蜜多，塔尼索拉，波拉摩迦留尼迦，萨婆萨多，斯多增多，摩摩谢利胜，塔那摩奴波拉拽舍，随阎摩揭彻娑哈。此咒诵满一七遍矣。次诵本咒，欲诵咒时，先当称名敬礼三宝，即波斯罗莫那天王，能施财物，令诸众生所求愿满，悉能成就与其安乐。如是礼矣。次诵波斯罗莫那天王如意莫尼宝心神咒，能施众生随意安乐。尔时多闻天王及于佛前说如意莫尼宝心咒曰：南无诃拉塔那陀那耶耶，南无波斯罗摩诺耶，摩诃拉舍耶，坦智达斯密斯密，苏木苏木，赞叉赞叉，哲拉哲拉，萨拉萨拉，给拉给拉，给利给利，举噜举噜，摩噜摩噜，主噜主噜，索达耶阿坦，我谢利胜。你颠而他达达独娑哈，南无波斯拉摩那耶娑哈，他那陀耶娑哈，曼努拉他婆利弗拉耶迦耶娑哈。受持咒时，先诵千遍，然后于净室中驱魔徒弟做小坛场，随时饮食，一心供养，常燃妙香，令烟不绝。诵前心咒昼夜细心，唯自耳闻，勿令他解。时有波斯那摩王子名禅逆师，现童子形来至其所问言：何故虚唤我父？即可报言：我为供养三宝，是需财物，愿当施予。时禅逆师闻是于仪，即还父所，薄其父言：今有善人发至诚心，供养三宝，少乏财物。未思请召其父报曰：如可速去，日日与彼一百迦利娑婆挪。 其持咒者，见是相已，知是得成，须当独处静室，烧香而卧，可于床边置一香妾，每至天晓，观其妾中，或所求物，每得物时，当日即须供养三宝，香花饮食兼施贫乏，皆令庆敬，不得停留。于诸有情起慈悲念，勿生嗔狂害惨。惨害之心，若其嗔者，即施神焰，常可护心，勿令嗔恚。又持此咒者，于每日中，忆我多闻天王及男女眷属，称扬赞叹，恒以十善共相资助，令彼天等福利增明，众善普真，正菩提处。彼诸天众见是事宜，皆大欢喜，共来永慰。持咒之人，又持咒者，寿命长远，经无量岁，永离三途，常无灾厄，亦令获得如意宝珠及以福藏，神通自在，所愿皆成。若求官荣，无不称意，亦解一切禽兽之余。世尊，若持咒时，欲得见我自身现者，可于八月八或十五日，于白碟上画佛形象，当用木雕杂彩装饰，其画像人为兽八戒，于佛座边坐吉祥天女像，于佛右边坐我多闻天像，并画男女眷属之类，安置坐处，咸令如法，布列花彩，烧众明香，燃灯续明，昼夜无歇，上庙饮食种种珍奇，发音众心，随时供养受持神咒，不得轻心。请召我时，应诵此咒。南无斯利坚那耶波陀耶，南无波斯拉摩那耶，要叉拉舍耶，摩诃拉舍阿帝拉舍耶，南无斯利耶依，摩诃提比依，檀吉他达拉达拉，多鲁多鲁，摩拉摩拉，楚衰兔楚衰兔，罕诺罕诺，摩尼杰诺迦，巴哲拉波留利耶，摩地迦楞伽利多，舍利拉依，菩萨婆萨多斯多，迦摩婆斯拉摩那，舍利耶提毗巴列婆耶，依斯依斯摩毗兰婆，曲利那曲利那，摩拉索摩拉索。达陀斯摩摩阿穆迦那摩歇谢利胜达利舍那迦摩歇达利舍那摩摩摩那波拉合拉达耶娑哈。世尊，我若见此诵咒之人，复见如是甚心供养，即生慈爱欢喜之心，我即变身作小儿形，或作老人壁橱之像，手持如意摩尼宝珠，并持金囊入道场内，身现恭敬，口称佛名，欲持咒者，随如所求，皆令如愿，或引灵叟，或造宝珠，或遇众人爱宠，或求金银等物，欲持咒巫咒，皆令有厌，或欲神通寿命长远，即胜妙乐，无不称心。我今且说如是之事，若更求于，皆随所愿，悉得成就宝藏无尽，功德无穷。假使日月坠堕于地，或可大地有时移转，我此时语终不虚然，常得安隐，随心快乐。世尊，若有人能受持读诵是经王者，诵此咒时不假疲劳，法速成就。世尊，我今为彼贫穷困厄苦恼众生说此神咒，令获大利，皆得富乐，自在无患，乃至尽行，我当永护随逐世人，为除灾厄，亦复令此持金光明最胜王金流通之者，即持咒人于百步内光明照烛，我知所有千要差神异常侍卫，随欲驱使，无不遂心。我说实语，无有虚狂，唯佛正知。时多闻天王说此咒语，佛言：善哉，天王，汝能破离一切众生贫苦、贫穷、苦往，令得富乐，说是神咒，复令此经广行于世。十四天王俱从坐起，偏袒一肩，顶礼双足，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以妙且他赞佛功德。 佛面犹如镜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目尽修广若青莲，齿白其密犹科雪。佛德无边如大海，无限妙宝积其中。智慧得水正恒盈，百千圣定咸充满。足下轮相皆严饰，古往千福悉其平。手足漫网遍庄严，犹如鹅王象具足。佛身光耀等金裳，清净殊特无伦比。亦如妙高功德满，故我稽首佛山王，相好如空不可测。与与千月放光明，皆如焰幻不思议。故我稽首心无浊。尔时四天王赞叹佛已，世尊亦以其他而答之曰：此金光明最胜经，无上实力之所说，汝等四王常拥护，因身勇猛不退心。此妙金宝极甚深，能与一切有情乐，有彼有情安乐故，常得流通占卜中，于此大千世界中所有一切有情类，恶鬼旁生及地狱，如是苦趣悉皆除。住此南州诸国王及于一切有情类，尤其由今威力常欢喜，皆蒙永护得安宁，亦使此中诸有情除众病苦无贼盗，赖此国土弘金故，安隐丰乐无为恼。若人听受此金王，欲求尊贵及财力，国土丰乐无为真，随心所愿悉皆从，能令他方怨贼退，能令他方贼退散，于自国界常安隐，由此最胜金王力，离诸苦恼无忧怖。如宝树王在宅内，能生一切诸乐具，最胜金王亦复然，能与人王圣功德，譬如晨洁清冷水，能除饥渴诸热恼，最胜金王亦复然。定要福者心满足，如人是有宝庙妙宝妾，随所受用悉从心，最胜金王亦复然，福德随心无所乏。如等天主及天众，应当供养此金王。若能依教奉持经，智慧威神皆具足。现在十方一切佛咸共护念此经王，见有读诵及受持，称叹善哉甚稀有。若有人能听此经，身心永耀身欢喜，常有百千药叉众，随所住处护思人，于此世界诸天众，其数无量不思议，悉共听受此经王，欢喜护持无退转。若人听受此经王，威德勇猛常自在，增益一切人天众，令离衰恼亦光明。尔时四天王闻是颂已，欢喜踊跃，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甚深微妙之法，心生悲喜，涕泪交流，举身颤动，正不思议稀有之事。以天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而散佛上，作是殊胜供养佛已。薄佛言：世尊，我等四王各有五百药叉眷属，常当处处拥护世经及说法师，以至光明而为助位。若于此经所有句意忘失之处，我皆令彼意念不忘，并于陀罗尼殊胜法门令得具足，复欲令此最胜经王所在之处为诸众生广宣流布，不速以没。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说是法时，无量众生皆得大智聪锐辩才，摄受无量福德之具，离诸忧恼，发喜耀心，善明众论，登出离道，不复退转，速证菩提。金光明经最胜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已经念完了，那接下来之后我会念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无染浊陀罗尼品第十三。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想要继续听，我会尽量的慢慢的念，然后念的正确。那前面已经有说到了，能听经的人也有很大很大殊胜的缘分，以及你们是累世累世无数劫以来累积下来的福报才能听到。那你愿意把它听完，我相信你所得到的照顾跟保护一定会聚集更好更好的因缘，让你获得满愿，无论你许的是什么愿。像之前有听众说，也不能说听众，有粉丝他就说我们是麻瓜，怎么可以还期望可以招到什么罗大仙，然后叫我去多念一点佛经，或者是多了解佛教一点。 那其实我当下是蛮诧异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看很多经书的话，那你应该要懂，佛经其实都是一直在就是跟众生结缘。那这些众生包括鬼道的众生，然后夜叉，还有诸神将等。那这些神，或者是恶鬼，或者是夜叉众们，都会来护持你、保护你，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传法者，那你只要持经，他们就会在你身边保护你。那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只要念，他就来，他来就保护你。但如果你真的佛经有常读的话，你就会对这个不会有什么怀疑，你也不会害怕鬼啊、神啊，或者是因为就非常自然的在保护你，然后你的生活也会非常顺利，也不会有什么违缘或者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每天都在念，我也相信他们都在我左右，而且我相信他们也都在，现在也都在，所以也不会说什么自己是麻瓜，所以招不到什么罗大仙啊或者什么的。我们不是用一般的方法去请神，或者是拜神，或者是请鬼神来帮忙占卜，或者是请他们来做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受气，然后我是一个。有点像传递的，然后很发愿每一天念诵。我也希望听的人，因为听世尊自己亲自说的，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说，只要你听，表示你有无量无量的福德累积，你才有机会听到。因为没有福德的人是不会任何的好的东西，你是不会有机会碰到的。那如果你愿意听完，你还甚至愿意发愿自己念，或者是书写，或者是流通，那你的福德是比用世界上所有的珍宝供养世界上所有的佛来的更多无数倍。因为他就说就是这样说了，那我就这样信。对，我就觉得一个好的学生，那我们不要讲佛教徒，好的学生首先就是会先去实行老师说的教的。那当你做久了，你也不会有怀疑，因为老师说的一直都没有错过。那我深信不疑，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我都以经典为主。那我相信经典里面说的一切，我会继续相信下去，也会继续做下去，然后一直验证下去。那也送给所有想要学习任何这位大师就说的一切，那我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听我的念诵。也许有些里面会有一些重复，那我希望我之后可以剪辑把它就修掉，然后全部都是完整版的。那如果有多的精力了，那如果没有，如果有人愿意帮我修剪，我也非常乐意，因为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彼此一起做一件好的事情。那之后我也许会用更好的录音设备，那录诵经的声音，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podcast， 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听一段。就已经在开车的时候累积了很好很好的福报，因为你们做了一件很棒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要亲自念，我也可以把经文的网址给你，然后你就可以照着念，慢慢念。那有一些咒语念不顺畅，或者发音不知道怎么发，那我会尝试的用我的方式念给大家，也许不一定是最正确，但是我会尽量把它念得流畅，因为毕竟我们都还在学习。那如果我找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发音，我再放上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我去把它学习正确以后，然后再分享给各位。好，最后今天的那个仪式非常的圆满顺利。那今天非常的神奇，我讲一下过程。因为前面的这一段，这个极密星耀精髓之招福纳缘，招福纳缘勤记大法海的这个招财的仪式是秘传的。秘传的原因就是只能传给有缘的人。那有缘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这个上师他就要去观察，要观察出这个人适不适合，他会不会乱用这个东西，他会不会好好珍惜这个东西。对，就好像你要把一台车交给一个人，你一定要观察他是不是平常习惯很差，会不会把它就拿到以后就把它丢着，不会好好保养之类的。对，就是你要观察，一个老师要收学生也是要好好观察，这就是密宗里面在传承上面。所以密法不可以轻易的，就比如说就像就随便给人家这样子， 糟蹋，所以他们会非常慎重的去观察自己，观察老师，观察这个东西。那所以我就不方便说里面的内容，因为我们都有誓言，就是有发誓说我们会好好的守住。那誓言之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整个过程我都非常如法的把它完成了。那完成之后，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里面所有说到准备的东西，所讲的坛城，因为我很久没有念了，我上次灌顶完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几年的时间，那我今天又把它拿出来念完，我才发现我所有准备的坛城也好，所有颜色还有高低还有所有一切，因为我都还没有看，那我都准备好以后我念完了，我发现都跟我准备的一模一样，那就好像在我脑海中面烙印过了，然后我就用潜意识在做准备，然后非常感谢就是各方的财神，还有今天来到仪式现场的所有贵宾，还有所有护神佛菩萨，以及诸夜叉、诸神、诸位一切大德，还有前辈们，还有各位对未来佛们，那谢谢你们今天来。那今天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脱离所有参与法会的仪式的人，都可以不但能达到你们今天的目标，也可以超越你们原本设定下来的目标，而且是一直一直一直在上去，不会有贫困的时候，不会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不会有为情所烦恼追着钱跑的时候，然后你们有多余的钱财可以多到分给你们需要的家属、需要的朋友、需要的甚至是不认识的人，因为对，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度过更多更多他们遇到的一些困境。那最后我刚才在做仪式的时候得到一个资讯，就是脑中有闪过一些对话或者是一些讯息，这讯息就是今天主法的财神呢是由五尊财神所一起来就是加持的，那这五尊财神呢就是一起告诉我，请我转达给各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你们今天许下的目标要达成，首先你们要先具备一个誓言，也就是也要做一个发誓，这发誓其实也不是什么很难达到的，就是请你发誓在你达成目标前或达成目标后，或者甚至没有达成目标，你都愿意把你拥有的财富或者是资源或者是饮食或者是一杯水，你都愿意分享给需要的人。当你具备这样的分享的心或者是这样子的意念的时候，你就一定可以达成你原本设定的目标，是一定可以，这是财神亲口说一定可以达成，甚至十倍百倍都没有问题，因为你不会吝惜你手上的财富，你是愿意分享的，你愿意分享的时候，那你其实已经跟财神是一体的，因为财神就是这样子的誓言，就是我愿意，我要协助你们富有，我要协助你们不为财所困，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没钱，我就想尽办法让你拥抱，或者是除掉你财富上所有的困境，或者是干扰你无法得到金钱的那些恶缘，或者是那些障碍，或者是看不见的友情，就是众生们这样子。那当你变成财神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所谓的福报资粮，让你用不完，那可以照顾你自己生活，然后不用为所有财富烦恼之外呢，你还有多的钱去照顾其他人，这才叫真正的富有者。一个真正的富有者是不会吝啬分享他的财富的，因为他不缺，然后他也不会吝啬，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富有。像有一些人的富有是他很有钱，但是他就盖了一个高墙，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不要让大家分享我的财富，我甚至害怕你们会夺走我的财富，我就像一个就是魔界里面的咕噜一样躲在暗处，然后抱着无尽的财宝 非常痛苦的活着，就像那个魔戒里面有一只龙嘛，然后他拥有了所有的财宝，但是他也离不开那里，就非常的痛苦。那不叫富有，那叫做非常的贫乏，那叫做非常非常的失去自由，甚至失去你眼里面只有钱，然后你没有任何的钱，没有朋友，你没有所谓的休闲，你永远活在恐惧里面。那个不是我们希望的财富，那也不叫财富，那个叫做穷到只剩下钱。好，那接下来我要跟爸爸报告一下，有参加这一场仪式的人，像非常感谢你们的参加，每个人也都发下自己的誓愿，也就是设下自己的目标，也设定了自己要怎么达成。我没有怀疑过大家会不会达成，我只是非常感谢各位参与，因为我觉得一定是累世的福报，你们的福报还有我的福报，我们共鸣了，你才会相信我，因为我觉得你们愿意相信我，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们相信我会把它做好，你们相信我不会跑路，你们相信我，我有受过这个灌顶。你们要相信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你们义无反顾的相信我，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豁出去，而且要帮你们做的更多。你们捐，我甚至以后就是你们给我的，我说我要分成三部分，我甚至是30倍的去，我努力的去用贴纸啊，或者其他方式，或者是去签约，或者是做设计，赚的更多钱，我要帮你们再加倍，用你们各大家的名义加倍、加倍、再加倍，百倍、十倍，因为我自己设定的方向是，我愿意捐出我30倍的收入。因为我相信我的收入可以达到60倍嘛，所以我要比我现在更，对，我的倍数会更多，我的挑战会更大。我相信每个人设定都会有自己一些挑战性，但一定都可以达成。我相信我们都可以达成，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达成。我也相信你有达成的智慧、勇气跟实作的能力。所以，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怀疑，不要觉得说啊好累哦，30万月入30万，月入300万。哦，当初许这个干嘛？我不要，千万不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如果你怀疑，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相信你了。你连自己都怀疑自己的话，所以请你第一个先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发下誓言，当你拥有财富的时候，足够的财富，或者是正在累积拥有财富的过程当中，不要吝啬。就算你没有钱，也不要吝啬你想要给人家钱的那种心。对，就是。我没有钱给我，那我怎么布施？没有关系，最好的布施就是法布施。如果你可以把刚才念诵的这一段经文给予，因为刚才经文里面都有讲，听的人都可以获得利益，而且你们的愿望都会满，那这个不用钱啊。可是他又不信这个，没有关系啊，他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以让他招财，对不对？我相信钱对大家的诱惑或者是吸引力或者需求都很大，但是这个只要听一听，也许就可以帮你除掉财富上面的障碍的时候，那为什么不要试试看呢？如果你这样都不愿意试的话，你都觉得只有捐钱才叫捐，那这个想法非常的贫瘠啊，非常的贫，就是就可悲吗？不一定，但就是非常受限嘛。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一段，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很想做，今天我终于做了，我觉得那是我实现我梦想的一个。开始了，我开始要录我诵经的 podcast， 也就是录音，然后让大家可以听听。也许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是可笑的，或者是无聊的，或者是有点宗教仪式的，但我不重要。我的出发点就是，我挑有用的经文嘛。你想要招恋爱，我们就来念招恋爱的经文，而且是我觉得他从来没有骗过我的一位老师说的。他说的一切验证下来，他都没有任何的违背或者任何的错误，所以我非常相信他。那我在相信之余，我分享给你们，这一位老师很棒，这位老师他教的所有一切，他的智慧，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学习的，然后验证很久没有找到错误的。那今天分享给各位，我希望在茫茫人海里面可以遇到一个如此愿意分享他所有知识给你，然后又如此说教学教了40年，然后把所有一切都分享给你不藏私的老师，真的是只有这么一位。所以我也不是什么很 很好的学生，但 我努力在学习，也努力在每天做功课，每天在成长，我也努力在分享，然后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很快乐，我超级快乐的，就是快乐到自己对啊，就快乐到会想要哭出来，就觉得说为什么以前的我那么不快乐。对，蛮好笑的，就快乐的时候会哭这样。对，快乐到喜极而泣，就真的，就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很棒，我就做到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分享很多快乐，分享很多讯息，尽管人家骂我，我还是很快乐。前一阵子因为龙王的事情，其实我没有什么受伤，我也没有，很多人都私讯我说，哎呀，你会不会怎么样，我说我从来不觉得我怎么样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我在做之前我都知道我会被骂，而且我都知道这贴出去一定会被骂，而且我偷偷说啊，就是其实我丢下去，我偷事后是有偷偷捡回来，然后我就，你要送人东西你就一定要做啊，你就一定要好，这我就不多说，我都知道会被骂，我也知道我要去道歉，我甚至知道这个道歉我是没有必要的嘛，因为我没有真正丢，但我觉得就是不懂的人就不懂，我也不用去证明什么，因为就是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这是事实，他们在提醒我，这也是很好的举动，他们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真的偷偷把它捡回来，然后我把它藏起来了，但我为什么不公开说，我觉得龙王就说不要说嘛，那我不要说，那我就忍到现在，也没有忍啦、啊。其实我蛮快乐的，我就在很开心的在过每一天，然后画我刚才画的图，我没有任何的受伤，因为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教育啦，就是做错了就去道歉，道歉该用最严厉的方法惩罚自己，就要惩罚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以后我有可能会做错其他事情。那我一定要用一样的态度去严格的要求自己，然后要用余生去赎罪，这是很重要的一件态度跟很有意义的一件启发，这是龙王借由那次机会然后给我的很大的启发。然后接着就是两三个台风就一直来啊，然后台湾没有受到台风的任何伤害，但是云层就一直来，雨就一直下，你看所有那些台风经过马来西亚或者是那个菲律宾或者是越南，都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我也是非常非常难过，但没有办法，就是我不在那边，我也没有办法。我一直帮他们在做祝福或者做回向或者做，但就是发生了。但台湾雨就慢慢在累积，但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就我是非常感谢龙王的慈悲或者是他的智慧，但也许就还是造成了就非常为他们默哀，也希望他们可以赶快从这些风灾雨灾里面走出来，不要再受到这些痛苦。好，讲那么多，然后不是直播，我还第一次，但我相信听到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我内心真正的感觉，然后还有诚意了，对，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最快乐的一天，就是我在一个人静静的做功课、念经、持咒，然后每天把功课都做好了，而且每天慢慢的，我多的时间我在慢慢增加，就是我觉得我做到，然后我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我甚至慢慢的可以看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懂经文里面要说的东西，因为慢慢的把心静下来，然后放弃很多欲望跟偏见跟执着以后，发现也不能说境界不一样，而是有时候你被障碍的就是那些无明跟情绪嘛，那你把那些东西先忘掉了，就像龙王的方法，瀑布之下你去别的地方，你没有在那些情绪之下，你看东西就会变得很透彻，就会变得很干净。你以前看不到水里面的东西，是因为水很浑浊，有泥沙， 有脏污，但是如果你把心静下来，水清清澈了以后，你水里面的鱼、水里面的石头、水里面的任何一切，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那个方法，对，就是把它静下来。你没有变，你还是你，你只是心变透彻了。你的眼睛也不能说眼睛，应该说你的感官变得更好了。好，那。金光明最胜王经真的是一本很棒很棒的经，它不但可以招财，它还可以，它可以招桃花、招人缘、招任何愿望，对。而且多少钱、怎么做、念几次咒，然后他还派谁来、手里拿什么东西，他都告诉你了。那我有看到过吗？我梦过，所以我相信，因为梦境跟现实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是假的，因为发生了，我就相信它存在，它存在就有意义，它有意义，我只要把意义拿来用，它就是一件有用的事情，我才不管它是真的现实中还是梦里的，因为我觉得有意义比较重要。对啊，你梦到一件很恐怖的梦，然后你被它深深就是影响了，然后你这辈子就被那个梦所影响。那个梦是假的，但为什么会被影响？因为你把它当真了嘛。对，就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梦明明是假的，为什么你把它当真以后，就龙王就变真的？我相信它是真的。我为什么我要把它当假的？梦是梦，现实是现实，可是有差吗？对啊，我觉得相信这个东西，我不用怀疑嘛。我怀疑要花很大的力气耶。对啊，我要去先把所有海都找过，然后证明龙王不存在，然后我才要写一篇论文说其实龙王不存在。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我就梦到他了，他就带我去经历，那这是我真真实实的体验。为什么我要去怀疑他？对啊，哈利波特他在吗？不在啊，可是所有人都相信他在啊，还拍成电影，写了好多部，还有续集，还有周边。那你说他真的在还是真的不在？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已经活在每个人心中了，所以。那时候法簪那件事情，下面有人说，就是有人相信就是龙王拿走了，然后有人回说你还真的信了、啊？哦，为什么不能信呢？我不太懂，就是为什么不能信？对啊，为什么你要去怀疑别人的信仰？对啊，就尊重啊，我觉得尊重没有要吵架，只是当你尊重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尊重。尊重是在互相，就是你先发起以后才会得到的。对，好，那说了这么多呢，感谢大家听到现在。那最后我们要做一下回向。今天我们是招财的仪式，所以我们回向也会跟财富有关。那财富有关呢，最后还是要回到快乐这件事，因为你拥有财富，如果你是不快乐的，那你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或者是你没有寿命的，所以我们回向会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回向到所有的人事物，我觉得就是事也很重要嘛，物也很重要嘛。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区域如果是没有资金运转的，那这区域会很痛苦。就好像台北地下街它是没有钱付电费，就是一片黑暗，对不对？那这地方就没有活药了，那就对对。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土地上，我们所有参加仪式的人的周边土地人事物都是丰盛的、丰富的，有足够的钱财应付所有需求的。因为你这个城市富足了，你富足了，这个社会才会安定嘛。要不然你一个人很有钱，旁边都很穷，你会很恐怖欸，对不对？你应该会雇很多保镖保护你，但你会活在极度痛苦里面。所以你一有钱，你周边人有钱，你家人有钱，那你才是真正的快乐的开始。好，所以我们会第一个层面，你以及你周边所有一切都开始变得富足。第二个就是我，就是你，还有我们周边所有的人都健康长寿。因为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讲真的，这个家会进入到一个非常乌云，然后非常黑暗或者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第一个就要筹钱去付医药费，第二个就是大家轮流去照顾，第三个就是大家都很痛苦，因为没有人自愿要生病，但是大家会为了一个人生病而就开始就是很希望他好起来啊，大家都开始 就心里有一个黑黑的区块啊，会有一点暗暗的这样子。所以当你拥有，对啊，如果是你自己生病，你有再多的钱，其实也快乐不起来嘛，就是都拿去吃药了，对不对？好，所以第二个层面，你跟周遭所有一切都健康长寿，对不对？好，第三个回向，也就是有一点跟我们这一次讲到的誓言有关了。我们发愿，也是回向所有的人有具备足够的资粮以及钱财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分享它，我们不会吝啬，我们也不会把它全部都拿到自己的户头里面存钱，然后全部都锁死死的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不让它流通，对不对？像之前你还记得三倍券为什么发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发现金，因为发现金你就会存起来啊，你存起来这个钱没有流动，大家就不会有钱，对吧？这可以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这个圆游会，我们每个人都发100块，那很多人就会拿去外面买零食，而不会在圆游会里面消费。那这圆游会就会变得很冷清，所有人准备的产品顶多卖掉一两成，剩下都亏本。那以后这个圆游会办不起来，大家不会有赚钱的快乐，然后这圆游会可能两年三年之后就取消了，然后以后的人也不会有圆游会这件事情。但如果你发的是限定这圆游会使用的餐券，或者是对啊点数卡，那你这个圆游会你一定要把它买爆嘛，200块我再怎么样分配，我就是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这个买，或者合资去买一个大的，那样大家玩得很快乐，然后大家都赚很多，因为钱在里面流通着，所以流通才是真正财富的开始。你把钱锁得死死的，那你顶多就有那一点点，别人的钱流不进来，因为别人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流通，我们不管是不是捐，或者是赞助别人，我觉得能赞助别人那更好，因为你连去换东西回来都不是，你是无条件的让对方获得利益。那对方会不会这样做？我相信一定会，因为我有听过一个案例，就是他小时候是在家福受到家福的赞助跟供养跟那个照顾，他长大之后有赚钱了，他是十倍百倍捐赠家福，就是去认养孩童，然后一有钱就想到家福的孩子就是我当年的样子，所以他一想到就去捐，一想到就去捐，一赚钱就去捐，对不对？那个是家福的孩子照顾了更多家福的孩子，那这社会不是就有一区块的人被照顾到，而且他们是在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对啊，那这不是超棒吗？那超棒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当初那一点点的小善，然后小利益，然后小小的，然后发酵成变成大的，然后这个人又影响到很多家父的孩子，家父的孩子又以他为荣或者以他为榜样，然后长大以后也要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人。你看这个一点点的水滴下去，然后那泛起的涟漪有多大。我也是像这样的人啊，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家里就是清寒，一直都在领急难救助金或者是领家父的奖学金，然后被照顾长大的。我们小时候是要去那种家父的旧衣服里面去挑衣服来回家要轮流穿，或者是就是很珍惜的穿的。所以我知道施比受有福，对，所以长大了我也没有太沉溺于什么要享受要干嘛，我是觉得能照顾的人，能照顾别人的人是最富有最快乐的。好，那就第三点，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不管在有钱没钱的时候分享给别人。那什么什么范围呢？所有的范围，包括得到财富的资讯，我觉得是要正确的啊，你不要跟人家讲这名牌会开啊，你去买，那不太负责，因为那个都是几率。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金听了首先第一个你就有福报，第二个你会把所有的违缘消除，那不听白不听，你放着当背景音乐也好嘛，经过众生听了都跟你有关的，因为是你打开来放的，对不对？那就试试看嘛，试试看又不会花你什么钱，就不用钱的，对不对？好，就是分享资讯、分享财富、分享知识、分享你的故事都很好。你看我像刚才讲的家福的故事，如果你听到讲给别人听，别人听了他也受用的去分享给别人，或者有人因为这样子去做了更多更多的分享， 那你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功劳者，你所有得到的福报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加总。好，说了那么多呢，最后我们就是做回向。那回向的方法各自大家都在内心。那如果不太回向的人不太会回向的人，那你就可以照着我简单的念诵。好，一开始就是回向文，我，你的名字，我谢立胜，然后就是你谁谁谁。好，以后我念我某某某的时候，你就念你自己的名字哈。我某某某愿意将今天所有的功德以及往后延伸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法界所有的众生，还有我周遭所有的朋友亲朋好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富足，不为钱烦恼，不为钱担忧，不为钱困扰，大家都可以拥有足够的钱财，甚至多余的钱财。第二，我某某某愿意将今天所有获得一切功德财富回向给所有的身边朋友法界一切的众生，大家都可以身体康泰，无病无恼，然后长寿自在健康。我谢立胜某某某愿意将今天所有获得的功德以及未来所有的财富，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之下，愿意将这一切的资讯、一切的钱财、一切的所有一切分成很多等份，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事物。以上就是回向。而回向完之后呢，大家都放轻松。如果有梦到、有看到财神、黄财神，不管是五财神或者地藏，就是你觉得是财神的形象，如果甚至招财猫，就都有可能是财神的化身，都没有关系。或者钞票可能就是财神的一部分，都没有关系。请你记住，看到他就笑一下，保持快乐的心，快乐的心你就会健康，健康的心你就会愿意想要分享，愿意分享的心你就会从财富变成资讯，变成所有的一切，你会变成一个很快乐的分享者。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装进来的就是所有一切快乐的财富、快乐的心情、快乐的智慧、快乐的一切。好，那祝福各位所有一切都圆满。那我相信所有大家许的愿望也都会成真，一定会成真，甚至会超过。我相信3年之内一定会陆陆续续听到大家的好消息。那以后这个招财法呢，仪式呢，我觉得1年可以做个2到3次，让我自己常常不断的复诵，然后不断的跟财神做连结之外，只要参加过仪式的人，以后我只要参加仪式，你们的名单就一定会放在财神的桌上。那你以后要不要再次参加，再次再捐款都没有关系，你不要有压力，不要说参加一次后面一定要再参加，好像会，不要有压力。你可以把报名的资讯分享给朋友，这也是等于你分享了一个完全的机会跟对。然后这个财富，有人说那我可是我想要设定100万，然后所以一天要赚3万块，可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那你就不要设定100万嘛，你就设定10万，一天3000块，那你3000块还是拿不出来，那你就随喜捐，因为我们这钱最后都还是分享给社会大众，回馈给这个社会，至少你参与了，我觉得参与的问题。然后甚至有那个朋友传讯息来说，他真的现在是在谷底，他身无分文，然后他希望参加，但是就算连一个基本的3万块，每一天1000块的那个他都拿不出来，因为他现在已经被银行扣款啊，然后被追债啊，然后真的吃饭都要跟着家人吃，要不然他出去也没有钱这样子。我就跟他讲，你账号给我，我先照顾你，因为对嘛，我们看到你需要了，那你现在需要我们不照顾你，然后跟你讲说你想办法去接啊，这样不太对，对不对？这个观念，我们在照顾人，我们在做一件是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事情。我们听到这样讯息，第一个一定要先帮助他嘛。你也许有人说，可是他会那样子，一定是他的，我不管，因为他怎么样不重要，重要是他现在需要帮助，对不对？那我们就先去帮助他，然后你也就是你赶快来填，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先填， 那资料送出，然后我们一样帮你做啊，你填多少钱我就帮你捐多少钱，对啊，就那么简单。嗯，好，那真的很开心，因为那天我在宗萨金哲仁波切的法会上，然后我也是哭得稀里哗的原因是他就说什么人是可以见证到空性，就是当我们提起空性或者观察空性或者思维空性的时候，这个人会潸然落泪，毛孔全开，汗毛直竖的人，因为他见证了，因为他感，他就是共感了，因为这身体不会骗人，反应不会骗人。那你要说我要装给你看，你毛孔开给我看啊，你汗毛竖给我看啊，这种东西没有办法骗人的。当下我就是汗毛直竖，然后毛孔全开，全身发烫又发冷，因为你的毛孔一打开是就全身是热的，但寒气一进来，你全身又感觉到冷的，然后你就是眼泪是用喷的。他也不是在讲你，但你就感觉到了，然后他在讲你感觉到的那种感受，然后就是一种共感。对，就好像说啊，所有人，我相信你们在过去都有深深的被某一个人伤害到，你很深层、很深层的心过吧，然后你就 touch 到你的心，然后你就感觉到，你就觉得我被认同了。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非常非常的幸运，可以遇到这些大成就者的共感，然后他们把我们一些东西不知道的事情讲出来了，然后他们用他们高度的那个慈悲还有智慧去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毫无藏私的，嗯，好像把你当成自己的独子一样来照顾的，就是我舍不得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家里的人，把你当家里的人。好，那说完了。今天的仪式我会一直让它继续下去，那所有的人的名册呢，我会把它烧掉做成灰，因为就是蛮多的。今天你还记得我，大家还记得我有说过这一次招财法会就设定在200人，非常有趣。今天所有参加的成员刚好199位，然后我自己的名字写进去刚好整整200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殊胜也非常好的缘起，因为这个缘起呢是我们一开始设定好的，如果它达成，表示这仪式所有一切都已经在一个好的开始、好的达成、好的接触跟好的预测之下开始的。那这样的开始是我所乐见，也所，因为对啊，就这是一个好的缘起，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可能达成的理由，除非你自己不要。对，就是哦，就是赚钱咯，然后有人说我不要，好累哦，那就比较难了，因为你不要了，那别人也不能逼你，你也不能逼你自己嘛，那就先休息一下，也不要太累。把这个计划延长一下，变成10年、8年，不要太累。那如果你想要快一点，但也不要把自己身体搞坏哦，对不对？不要为了钱把身体搞坏，那没有任何的意义。好，那最后呢，要说什么呢？想说的很多，说不完。那我最后还是总结一下，因为我那天看了宗萨钦哲仁波切说的很棒的一篇文章，他是说。有人问说，波切，我没有什么时间修行，更不会持咒，然后我用什么好方法可以让我一整天都很顺利，什么都没有违缘，然后对，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就捷径或快速的方法？波切就讲了一些故事，然后就跟他讲，有这个方法很简单。每天起床，或者是每天就是起床以后呢，就念一个缘起咒，然后如果你还有多一点时间，再念一个那个字母咒， 然后这个其实我每天都在念，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拿到了一个子序的经文，然后我看到我就非常喜欢，我就把它念完了以后，我就发愿每天每天我都要念一遍这一本经子序。因为在子序，我那时候的发愿就是希望我每天念，因为他说念这个周遭所有经过的鬼神，经过的所有众生，他们都会得到很大的欢喜，得到很大的快乐，得到很大的解脱。那我就是单纯因为想要身边所有人都好，所以我就念到今天，今天快两三年了，然后我才看到仁波切解释缘起咒原来这么棒。因为然后元音辅音的咒语呢，它就是一堆字，这解释就是说，它就有一点像 A B C D B P M F 这样子，然后你把它全部念完了，等于念完大藏经，就等于念完所有的经典。然后你今天只要念了这个咒之后，你所有说的话都会变成殊胜的咒语，就是得到极大的功德。尽管你讲的是不好听的话、骗人的话，但是就因为你前面先念了这个咒，改变你后面后续所有一切。那元音辅音咒呢是这样念的，我到时候会把字跟那个发音跟那个贴在那个粉丝团或者是下方的连接，那大家可以看着念，很短很短很短，一天花不到你十秒二十秒的时间，你就改变你所有后面的一切。那缘起咒呢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一个咒语，那这个咒语其实就是十二缘起的精髓，那白话文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那我们因为要做意念我们恩师嘛，我们就会念他原本的音。那缘起咒是这样念的，嗡耶达尔玛嘿杜巴巴哇嘿尼嘿顿迭堪达达嘎达哈呀哇达迭堪鸠尼罗达耶文瓦迪玛哈萨玛雅娑哈。嗡耶达尔玛嘿杜巴巴哇嘿顿迭堪达达嘎达哈呀哇达迭堪鸠尤尼罗达耶文瓦迪玛哈萨玛雅娑哈。再念一次，嗡耶达尔玛嘿杜巴巴哇嘿顿迭堪达达嘎达哈呀哇达。迭堪迦尤尼罗达耶文瓦迪玛哈萨玛雅娑哈。对，那就是一天起床先念这个，或者是接着念元音辅音咒，就是嗡啊啊咿咿呜呜哩哩哩哩哎哎哦哦安尔嘎嘎咔咔啊加加加加涅扎扎扎扎那达塔达塔那巴帕巴帕玛亚拉拉瓦萨卡萨查。再一次，嗡啊啊咿咿呜呜哩哩哩哩哎哎哦哦安尔嘎嘎嘎嘎啊加加加加涅扎扎扎扎那达塔达塔那巴帕巴帕玛亚拉拉瓦萨卡萨哈查。再念一遍，嗡啊啊咿咿呜呜哩哩哩哩哎哎哦哦安尔嘎嘎嘎嘎啊加加加加涅扎扎扎扎那达塔达塔那巴帕巴帕玛亚拉拉瓦萨卡萨哈查。好，一个是把你所说的话呢都变成好听的咒语、有功德的咒语、殊胜的咒语、让你一切都顺利的咒语；另外一个缘起心咒呢，就是让你所有的缘，好缘、坏缘全部都变得好缘，然后违缘、逆缘、恶缘都会变得好缘。我觉得不是那么神奇，而是我们的心念会跟着转，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像我那时候遇到那些在骂我、就是、恶意攻击我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在教我学习怎么样面对这些逆境，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真的伤害到我，那我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损失，所以也许我真的哪里做错了，我好好回去检讨，也许他们哪里讲真的是他们是对的，我只是在情绪上跟他们对立了。真的啊，我的以前就是开干啊，我就是对骂回去，然后把他封锁吧，干嘛干嘛，可是现在不会，我现在就是我先到瀑布旁边，不要被情绪控制住了，然后回头好好的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我可以从中解脱了什么，我可以从中帮助自己什么，或者我可以从中帮助对方什么，对方从中教会了我什么。都很棒，就是 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跟越来越能包容，也越来越尊重。好，那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再多修一点，就觉得啊，这十几秒感觉好像没 feel， 好，推荐你再多念一个百字明咒。百字明咒大概100个字嘛，它超过100个字了，但就念起来其实也不用一分钟，加上前面这两个一天念个两分钟、一分钟的功课，我觉得蛮值得投资的如果你愿意的话。那百字明咒其实它就是在 做一个忏悔或者是祈请，或者是它这个我要再找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就跟大家分享这到底在讲什么，它到底主要功能是什么。但我先念，因为我每天都在念，我最主要是我觉得是忏悔。那我觉得忏悔是所有一切最棒的开始，因为你觉得啊，你因为你决定走上正确的路，所以跟过去错误的路告别。就好像你今天开车 Google Map 一直把你带到错误的路，你要烦死了，烦死了。可是你今天如果愿意知道 Google Map 是错的，我拿出真正的地图来，靠自己把我自己定位，我找到回去的路。哎，忏悔就是哦，愿意承认前面是错的，你才有办法找到回家真正的路。好，百字明咒是 Om Bendarasa Do Samaya Malu Banaya Bendarasa Do Dino Mati Do Zido Me Bawa Sudo Kaya Me Bawa Subo Kaya Me Bawa Arura Do Me Bawa Sawasi Di Me Zaya Sawa Gaza Suda Me Sawasi Sawa Gaza Suda Me Sida Shiri Yang Guru Hong Ha Ha Ha Ha Hong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nza Mame Benji Bawa Maha Samaya Sua Do。 啊，因为它有点老舍，我刚才就看着字，然后其实有点就再来一次。Om Benjarasa Do Samaya Malu Banaya Benjarasa Do Dino Bati Do Zido Mebawa Sudo Kayo Mebawa Subo Kayo Mebawa Anula Do Mebawa Sawasiti Mejaya Za Sawa Gaza Suda Mejida Shiri Yang Guru Hong Ha Ha Ha Ha Hong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njamame Benji Bawa Mahasamaya Sato。 啊，再来一遍。Om Benjarasa Do Samaya Malu Banaya Benjarasa Do Dino Bati Do Zido Mebawa Sudo Kayo Mebawa Subo Kayo Mebawa Anula Do Mebawa Sawasiti Mejaya Za Sawa Gaza Suda Mejida Shiri Yang Guru Hong Ha Ha Ha Ha Hong Bhagavan Sawa Tata Gata Benjamame Benji Bawa Mahasamaya Sato。 啊，我在找更正确的发音给大家，但我自己就是每天念，每天念，然后就蛮开心的。对，因为你忏悔了以后，你就不会执着于过去的错误，你就不会再走回那个错误的道路上，因为过去的那个错的你已经不见了嘛。因为你已经愿意改变你的错误，所以你在正确道路上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你也比较不会那么的烦恼，也不会那么的无知，或者是愚痴，或者是愤怒。你会离那些情绪越来越远，因为你知道你那些对你没有帮助。就好像小朋友嘛，就是每天就哭啊闹啊，然后就是要得到他的目的地。可是如果你大人就告诉他那样没有用，他就会反省自己，对，我哭了半小时没人理我，他就会改变嘛。这就是忏悔，就那么简单。你不要觉得忏悔好像要痛哭流涕，这一招没有用，所以换别招吧，因为这样子回不了家，这样子得不到你的目的。所以你用愤怒你得不到你要的东西的，你用骗你也得不到你要的东西的，你用诈术，你用任何的一切暴力你都得不到你的。为什么要戒律？戒律是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告诉你什么样子是有用，什么样是没用。你用这样的东西得不到的话，那你不如就不要去做。你所以其实用这样的态度来讲戒律，其实你是蛮乐意去。因为我是一个知道怎么样做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的人的话，我就不会去做那些让我得不到的嘛。那你那样的态度去做的时候，讲真的你会很开心，因为你自己知道，那样的情绪，那样的行为是让我没有办法回家的，或者我得不到我想要得到的，或没有办法圆我的梦的。像我之前很爱生气，但后来听到一句话，他就说生气的人都是没有能力可以处理自己情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没有办法处理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人，所以他们用情绪跟生气来转移，把这些怒气弄到别人身上，找一个人的东西来出气，所以他是非常无能的，对吧？你是无能才会这样子嘛？对啊，所以那我就想一想，我是个无能的人吗？才不是嘞！我又生气，发现生气真的没有办法得到，而且反正身边的人都会被迁怒，迁怒之下你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对不对？ 你生气，我也生气，我比你更气啊！我气到你不气为止啊！我气到你觉得你看生气有什么屁用？好，那我就回过头了，我要学习当一个能掌管自己情绪的人，能好好牵住自己情绪这匹马，驯服这匹马的一个主人。我要当我的人的主人，不要被情绪当成我的主人。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学习面对自己情绪，一有情绪来的时候就远离那个情绪，然后一有情绪来的时候就拉好这匹马，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下意识的就是，我好久没有生气了，然后身边的人也这样觉得，就是对啊，就是真的耶，那我真的越来越好，然后所有元气都慢慢变成好的元气。好，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两个以后呢，就谢谢大家听那么久我讲话，因为我已经念了快三个小时的经文，然后对，有点沙哑了，就开心，因为跟大家分享那么多，越分享越多越开心。以后我会定期这样子开这样的节目，希望大家都可以定期来订阅，然后分享给更多，因为你们分享的同时，你们就把一个很棒的资讯分享给大家了。那我其实不在乎订阅量，我在乎听的人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好好想一下里面的讲的东西，好好的去实际操作一下，真正操作下来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收入。这对我来讲我比较在乎，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很好，你们好我就会好，你们不太好我也快乐不起来嘛，对不对？好，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快快乐乐，然后不会为钱烦恼，然后都具备一个慈悲善良愿意改变的心，也愿意把这资讯分享给别人的心。谢谢你们。然后对，有礼物要给大家，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贡品？那有一些水果啊酒啊是没有办法寄给大家，因为怕破裂啊或者什么的，但是那个金沙跟水我是可以分装，然后金沙好像也不知道够不够200克，应该够，我就还有金币啦，加金币的话就够，然后我会随机，也不能说随机，因为只有200个人嘛，我就把所有人的那个，因为你们都填现居地址，我就把东西寄到你们家里去，然后这运费都我出，没有关系。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仪式，就是最主要还是有让大家直接，因为我们刚才做加持之后，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财神跟他的眷属，还有所有的神佛菩萨们加持过的好东西，殊胜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亲自送到你们手里，也不是我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分装送到你们手里，让你们也感受到，也接受到加持，就是最棒的。当初没有想那么多啊，当初就是先把资料交过来，我们做完了，因为得到什么指示或得到什么暗示，我们再来说，不要先说太满。好，那真的讲太多了，那我希望大家不要那样，不要生气，因为讲话是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分享好的资讯，没有什么比这个还要更快乐啦。对啊，我是一个很好的分享者。也是一个很快乐的分享者，我相信你们也会因为我的快乐而分享到，或者感受到，或者是被感染到。好，非常殊胜，我刚才骰骰子，然后骰出了两个一，就是一心一意一定会成功。对，我再把那个骰子的照片拍给大家看，这也是财神要送给大家的。对，一心一意，然后你的事情一定会成功，只要相信，然后你要只要保持善良快乐分享的心。 OK，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朋友一定要说出来，不要自己面对，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敢说家人啊，因为我觉得讲家人有时候太沉重，有时候家人是来讨债的，但我们觉得是伙伴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可以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那一定有，我们一定生生世世有不止一次的遇见，对，要不然你不会听我就说那么多话。那就约定好， 就是当你成就或者是达成目标，甚至是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你是愿意分享的。不一定要把钱全部捐出去，而是要把这个利益分享一部分之外呢，也要分享这个资讯。哦，我是因为参加了什么财神法会，不是要 我不是要推销财神法会，而是你这中间所改变的观念，你所得到的一些启发，我觉得这些分享出去都很好。不是要大家说什么、哦、一定要分享阿胜的，不用参加我的也没关系。其实我参加这个，我办这个，其实我没有什么获利啦，因为我也不会去拿这边的获利，因为对我来讲，我只是一个分享者，然后把 我原本就要参加的仪式，因为我本来天赦日或者是一些出生日我都会做啦，然后我都自己默默做，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东西不跟大家讲，就真的很自私。我自己真的是财富或者是那个改善很多，因为我不断的分享，不断的分享，所以我一直在得到，一直在得到。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把这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也来参与的话，我真的是一个自私鬼。我就光这样，就是内心就会有那种罪恶感，所以我就开放，然后让大家来参与，然后帮大家把这些利益都捐出去。因为我时间比较多嘛，我也比较多管道可以去接触仁波切，接触寺庙，接触一些狗园、猫园，然后我也很爱跑这些地方，那我来做这些捐赠，那很好。那如果，那如果你们相信我，你就交给我；那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们也可以直接捐给他们，对，因为我觉得反正我的目的都是一样。那你捐给他们，你来报名也可以啊。只是我觉得集中起来，我们的力量会更大，做的事情会更多。那自己捐可能就一小部分，很难集中起来变一个大的力量去这样子。哎，真的说了很多。然后今天虎爷也有参与到这次的那个杯子上面有摇钱入库的这个是特别有去问过财神可不可以让可爱的那个虎爷一起登上桌子来参与，财神就非常开心，他就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一夜结盟。对，好，所以大家手边有虎爷那个摇钱入库的话，也可以把它拿起来。看见这只虎爷，就等于看见开心的财神在跟你挥手。好的，然后祝福大家啊，今天都很好，明天也很好，后天更好。开心，还是开心，每一次做完仪式都是开心，然后非常非常的开心。不是即将变有钱，而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就是不是那个钱，就是我的财富就是大家的信任，我的财富就是神明对我的信任，神灵对我的信任，佛菩萨对我的信任，因为我这个财富没有钱可以买得到，信用啊，就是这种。你比如说，我就要办信用卡，你的财富证明绝对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过去的那个信任，就是信用值有没有不好的记录，有没有什么什么，对，这就是信任信用。所以我觉得感谢大家的信任，我让我自己这样觉得，我真的这样一路走过来。也不能说形象维持得好，而是我没有违背自己什么太大的誓言过，除了减肥成功，但我也没有发很大的力量去努力减肥啊，所以就还好，至少我没有不健康。好，那祝福大家啊！第八次讲祝福，所以我还是一直很认真在想要给大家祝福，所以舍不得挂。就很像老朋友讲了很久很久很久，的确啦，我们是老朋友，要不然此生不会相遇，也不会听到我，你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在一个碎碎念的大叔或者是小弟身上太久。好，那我们就再继续誓言，就是未来生生世世我们都会再相遇，未来生生世世我们都会互相帮助彼此，未来生生世世我们都是最好的伙伴。谢谢，拜拜。